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将带您走进平谷区峪口镇的西营村。平谷区峪口镇的西营村地处峪口镇的东部，村域面积有 2.9 平方公里，这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说起平谷啊，大家都知道这里是桃品济济的大桃之乡。而在这桃品繁多、竞争激烈的平谷大桃市场中，西营村也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那就是田纳西有机大桃。田纳西有机大桃在平谷22万亩大桃的果园中赫赫有名，不仅成功地打入到很多的大型超市，更是远销到上海、广州等地区，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为了让西营村的大桃拥有货真价实的品质，西营村在科技种植、绿色防控、土地改良等等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他们不重产量，但重质量，这是西营村一直秉承的原则。近年来，西营村为了让他们的大桃与众不同，有更好的销路，村两委在党建引领下大力地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完善的党支部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三位一体的经营机制，推行土地集中流转，在有机果品种植领域逐步形成了一套村集体合作社、村民共同参与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模式，发挥了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促民增收中的主导作用。在村党支部的监督组织管理下，合作社进行了规模化、标准化、高端化果品种植的运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振兴之路。 我是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西营村的副书记，我叫周春莹。我们村呢面积是1580亩，咱们村的那个人口是286户，891口人。我们主要的产业就是说那个果品产业吧，以大桃为主。原来我们这个呢是一家一户的这个桃，我们西营村呢有一个合作社，这合作社呢就是说把那个村民的那个这个地，原来都是2001年那地儿是咱们每人6分地的那个口粮田，他们都种为大桃，然后把这6分地呢，原来是在咱们手里，就是每家每户的手里，现在呢从2016年开始就在那做一个实验，我们党支部引领，就是做一实验呢，就是开始在那说把各家各户的这个桃啊，咱们集中起来弄几亩地做一实验，我们做个有机产品，想带领村民致富。然后呢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2016年开始，可是呢这个到老百姓当中吧，他不按照你这个方向走，咱们想要弄有机吧，就这个比如说咱们在施肥方面，咱们得用有机肥，老百姓为了那个卖好价钱呢，他那个为了这个产品个大呀，他不管你口感，也不管你这个是不是有机呀，是不是那个绿色产品呢，他就是为了说这个个大，就随便的施肥呀，还有这农药啊等等都不能统一。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做了70亩地的这个实验间，我们就从那点开始做有机产品。有机的转换期是必须是3年的转换期，在这期间我们发现不能统一， 一开始我们想给老百姓就是说统一施肥，我们弄做了一个是三位一体六统一，就是党支部领导这方面吧，想着做一个合作吧。可是呢一来二去有困难，你再做把这个摊儿收集上来以后，我们想集成一块就是卖。我们原来就走到那个深圳，还有咱们北京沃尔玛大超市的那个商品都往那边进。可是咱们这个有机这个产品呢，这是必须得合格的。你人家经过人家验证，就是说走到哪都必须是经得起验证的。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守信问题还是有待提高。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方面吧有漏缺了，我们就一想想，就想说把那个老百姓的地能不能流转到咱们这个集体里，集体合作社，我们就想这样做。现在呢已经把老百姓的地基本上，我们有1050亩地，已经有960亩都流转到我们村委会手里了。就有7个部分的营摊啊，人家可能就利润高一点，要比咱们的利润高，所以说就没流转过来。咱们在流转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以4000块钱一亩地流转的。最一开始第一年第二年呢，因为他那是大果树，你要想流转过来以后，人家肯定不愿意说，你要说1000块钱一亩地肯定不流转给咱们。所以说呢咱们就看一看，说第一年给他4000，第二年第三年呢我们就会说想给你那3000块钱给你，等到第三年以后，第四年我们还按4000给，到现在就都按4000块钱一亩地给他们。这个地现在流转到我们这儿呢，老百姓说咱们都是入股的形式，说咱们这合作社让你入股，以后我们这合作社有分红了，咱们会按股份继续给他们分红，每人入股，说你有6分地就入一股。我们最一开始把他们地流转完了以后，他那都是大树，还是而且这个树成长级已经进入这个老年化了。我们又准备更新，在2018年我们就开始更新他这个树。我们流转2016年流转完了以后，我们看他那个品种不行，然后我们就整个把它毁掉，再更新是矮化蜜汁的新品种。现在我们这个新品种已经开始上市，品种20多品种的，像我们这个最早的什么纽扣蟠桃，现在我们最受欢迎的像这个珍珠小油桃，还有这个U-36，就是具体品种吧，我们有20多个品种。现在这个就是把我们这个这些地呢，我们都集中在一起，就用有机。就是在走上那个市场的时候，就是安全的了，绿色的。在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流入市场的时候，它都是绿色食品。我们都能就得说是拿事实能说话。肯定化验的时候，咱们化验多少项都是合格的。而且我们2010年开始，我们就是有一科技小院，咱们这科技小院呢，给咱们就是研究生，给咱们这边，咱们有一60亩的那个现代果园，就未来果园。未来果园呢，他这个现在做把这果园以后一点就做成那个未来果园，因为机器化，就是用人工少。现在我们就是说实行这个不用这个人工打药，就都是机器化，什么打药啊、施肥呀、等等。现在像除草啊，都用这机器，基本上就减少了这个员工吧。我们这员工呢，基本上也就是从咱们村本村的。比如他把地交上来了，有的人说我没有工作，我没有啥事儿干，可以来到我们合作社咱们上班。咱们是一天应该现在是120一天，你既把这个果树呢放在我们这个放咱们村了，又能得到一部分这个流转的地钱，然后呢你可以在咱们合作社当员工，也可以是在这里挣钱，然后呢你还可以享受咱们将来的分红的股份钱。这样一来说老百姓是一举三得吧。现在这个老百姓吧，就是对这方面也挺认可的。我们这员工呢都是什么退休的人员呢，或者是咱们找这部分的30到40岁的人。我们书记是从2001年开始上来的，书记主任一人间，就是各方面他都想在老百姓头脑。像这么多年了，20年咱们村就是零上访，没有上访的。近期就是1、2、3、4、5咱们村除了政策性咨询问题，就基本上一年就没有几个说关于什么粮委盘子呀，或者咱们这个等等村委会的事儿，没有那种投诉的问题。你要说咱们这个书记在各方面都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想。像我们村从建设有4个大棚，普陀大棚， 这个葡萄大棚是那个就是也是一个新品种，咱们有300亩梨树，咱们这个梨树就是今年有点纯旱，就是把那个花给冻了。本来我们有一个200，去年个投资一个200万那个，这叫什么遮谷莲花这个项目，准备给我们弄那个，准备把那个300亩梨树弄一个那个防鸟网，因为这鸟吃这个梨树特别厉害。咱们就是你想熟成了，它比你等值呢，咱给你吃了。所以说弄一个300亩的，得把这个梨树弄成防鸟网，然后我们还准备弄保温大棚，让它这个梨树这个梨开花能不能提前，在结果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就是现在准备做这个项目。现在这个项目已经下来了，就是没实施呢，得准备实施。现在就是我们还有10亩地这个猕猴桃，猕猴桃是今年我们新那个新种植的，樱桃苹果都有。咱们村呢是96年就转到小城镇户口，转到小城镇户口呢，它都是属于城镇化，它既有地又是肥农业，肥农业呢就允许在咱们国家这个社保方面，就是可以买社保，灵活就业这社保方面。这小城镇户口跟咱们的地呢也没脱钩，还有地，还是小城镇户口，你还能办退休，上50就允许退休了，女的50，男的60。够就是工龄够15年的。咱们有的是人自己往那个交保险，往咱们这个就是社保那边人力社保局交保险，这个是到50退休以后，就是拿最低工资吧，1714，他每年的递增的涨。你像我们村这个女的要是50轴的，男的到60轴的都能拿到退休钱。那这部分钱，你像人家要50，说我退休了没事儿干。有可能就再接着上那个合作社接着打工，这有一份钱。 在经济建设方面，西营村不断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来越红火，腰包越来越鼓。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好的同时，村里利用废旧的厂房建立了乡情村史馆，而且还将私搭乱建进行了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街心花园、休闲广场等等这些便民的设施。在副书记周春英的带领下，我们也走进了村内的数字影厅，他向我们介绍了西营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工作。 这就放在那儿，我们把那个屏幕都放在那儿，放在那儿。 屏幕可以放下。 对，这就是说，以这个您还是08年建的，咱们这数字影厅。然后咱们这边就留开会，以后开会室，连开会再给老百姓娱乐，看电影。我们那个屏幕放下来就是那啥。 那咱多长时间能够给村里放一次电影呢？ 这1年40场，要每周差不多一周也放两次，那样放。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现在这阶段就让关闭了，先等着等哪天个那啥的时候，然后连续再给他们放，每天晚上放，基本上老百姓有的时候也就上这儿连看看电影也挺好的。 差不多一周一场了， 对。我们村现在就说这个有图书室吧， 图书室 现在我们有4000册图书，我们有一个村史馆，我们去2020年建立一个村史馆，对。这个村史馆就是说有300平，我们就是从历史建造到现在，看从一开始能看到现在这个 村子 的建设方面、发展方面。再说说咱们村的垃圾分类这方面， 好， 咱们以党员是包括带领这老百姓这个垃圾分类这方面。一开始咱们就说入户，你包咱们是一个党员应该是包七户，你就说保证他们这个几户垃圾分类分好了以后检查，然后咱们在各方面，咱们也就是通过广播呀，咱们入户啊，还有一个奖惩方面，咱们给这老百姓发点福利，说咱们这个垃圾分类分得好的咱们奖励，在我们几次培训吧，咱们村已经是咱们北京市市级垃圾分类示范村。我们就说老百姓可是应该是人人皆知吧，甭管是上岁数还是他这个垃圾他都得分得特别的好。一开始不会，咱们就说以党员开始入户，排查，就说一个一个他们就说上里边给他们那个指导去，以后呢就说通过这个咱们用那个 奖惩啊，还有这个咱们职业竞赛的形式啊，就是集中咱们这个，比如说一户来一个人，咱们就说搞这个职业竞赛，有奖问答的问题，说咱们来，你只要来了，咱们就给一份奖品，就是为了鼓励他，咱们把这职业先传播下去，然后再有奖职业问答，说一问，说咱们这个大骨头放在哪里啊？咱们这个芹菜放在哪里啊？让你回答，就为了加深你的印象，所以说就用这种形式的这方面，老百姓也就是人人皆知吧。反正我们这个垃圾分类这方面做的也挺好，像咱们这个环境等等这方面，你最一开始咱们这个环境，也就是从几年，我反正这环境一直都是我抓吧，我就感觉我们老百姓吧特别的配合，各方面说咱们甭管是说那个闷签。乱堆乱放现象啊，一开始都有。说只要说咱们一开始一抓，近几年就是基本上就说没有这村儿，说我这个想往外乱堆乱放的没有，他就有这个意识。说我就感觉说，特别是像咱们说，我只要是一转一圈儿，有可能人家那个纸箱子放在那儿了，一看到我，哎呦，我就放里头去了 啊。 人家说我明天就卖了，或者就都是这种现象。像咱们老百姓，不照咱们城里啊，或者。有可能瓶瓶罐罐啊，还有这个纸箱子呀，它不会乱堆，它就变成卖了， 对， 能卖两千。你只有这个菜叶子呀，还有这那啥粉点生活垃圾，粉点这个。 对， 你像那个建筑垃圾呀，它小小的建筑，它会找到我们，咱们就和集体，咱们全都给搁一个集体处理了。因为这个要是非家盖房，我们是找5000块钱押金。 哦， 你保证，不管你施工房还是你这个房盖方的这个家，咱们就以这个5000块钱说话。你要是说不把这个归置了，我们可以，我们村委会可以给你弄，凑那5000块的掏钱。所以说就没有说这5000块钱没有不领走的。所以说到谁家盖房，他也会全都，只要说咱们走的时候不爱到或者那啥，人全都归置利息什么的。 也没有附带文件什么的哈。 咱们没有，拆委已经就没有这个。没有说我想建什么多一户少一户，没有那种事。 嗯， 咱们四大专建都没有。 嗯， 现在就是咱们原来美地乡村验楼的时候，咱们是第一批验楼就合格的。现在咱们村这个污水改造，污水改造现在就是说把这个污水管道就各家各户都接到这个污水，现在弄污水处理呢。接里弄完污水处理以后，准备把这个街道，就是美地乡村验楼的项目，整个优齐给铺优。我们在2018、2019年吧，我们村改厕，整个就说这个厕所全都是整个厕所全改了，286户全改了。然后咱们村的特点就是说，去年个，咱们每户发一台净水机，咱们怕这个水质，不好。你像咱们村是没改电，现在我们都是没改电，就是说，各家各户都用这个空气热源泵取暖。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就空调，就是空气热源泵。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夏天使这个，对，它起码老百姓你不用烧煤，不用烧取暖，取暖方面就能解决了。 对， 而且我们还用的是低谷电，比如到11月份吧，11月份到第二年的是三月底，咱们这格的都是，从晚上6点到早晨8点都是1毛钱一度，它就是可以随便烧了那电的，1毛钱一度电。你可以取暖就随便使了，它特别省钱呢。好像就是这方面，一来也干净了，它环境干净了，它不用说烧煤呀、烧那啥的，在早晨起早吧，在那啥的，老百姓都特别的感觉挺幸福的这方面。 面对如今桃农老龄化的现状，西营村在区镇党委的指导支持下，在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各界科技力量的扶持下，开办了未来果园。这不平凡的未来果园就位于西营村的西侧，占地面积60亩。在这里将大力地培养一批新型的农民和新的农业种植方式。别看这片果园面积不大，科技含量可不低。这里拥有无人的喷药机、无人施肥机、搬运采摘升降平台等等装备。在未来果园，我们遇到了农业大学的驻村研究生。 你好，我叫李子月，我是新营科技小院的驻村研究生，也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研究生。我学的是植物营养。 这边是老师和北京统战部一起在这边建立科技小院以后，然后我也是刚入学，然后老师就把我分配过来了。 那你到这里来了多久呢？ 目前已经两年了。 那你们跟西营村的这个科技小院的合作，你们这两年当中你们都做了哪些这种科研的成果呀，或者是科研的具体的事例呢？ 我们这边因为西营村也是主要种植大桃嘛，而且它是一个现代产业园区，然后现在我们也是帮助峪口镇政府一起合作建立了那个智慧果园，也是帮助他们计划和规划了一些就是果园的监测设备，现在已经安装了。我们也在这边进行了一个实验，就是关于减氮和施肥的实验，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科学的施肥指导。 什么是减氮的实验呢？ 就是因为施肥就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然后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其实就是氮肥，它如果磷起的话可能会污染地下水啊，一些环境影响比较大，然后他们氮肥投入量也比较大，不是很科学。我们就是要探究一个在什么样的施多少量的情况下可以让它的产量和品质都比较好，然后就给他们一个推荐的施肥方案，是这样。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西营村到底有多少个桃的品种呢？ 西营村桃的品种目前种植了大概有20多种，因为大面积种植的话可能也就10来种。就是因为它引进了很多品种，它是要做一个筛选，就是哪些品种更适合本地，更容易被市场接受。然后像现在我们这边展出的一些品种，就是它最近成熟以及最近有的一些品种，就是这6个品种，然后包括它也是涵盖了圆桃、毛桃、油桃和蟠桃几个品系，就是各个风味都不同。 刚才你说我们跟这个西营村一起做的这个智慧果园啊，能不能具体的说说什么是智慧果园？ 就是像现在其实就是还是要对比普通农户嘛，然后像这边的果树种植它都是统一密植型，它是可以有机械化进入的，然后就是智慧果园，它主要智慧在它是对果园的全部土壤、气象环境都有一个统一的监测和数据收集。通过这些数据收集，我们也就是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平台，可以进行数据的分析，然后就可以精准反馈生产。然后像果园里面也引进了一些无人机械化设备，还有全员铺设的水肥一体化，都可以达到精准的灌溉、精准的施肥和精准的管理。其实像现在呢，它的果实品质，还有就是它现在也是一个纯有机的大桃，然后经过我们这个建设呢，也是和政府一起的建设，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减少人力物力投入的现代化果园，也是希望在目前就是种植人口老龄化的平谷呢，就是可以有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在这边打造一个高精尖集成的果园以后呢，等技术成熟我们就可以做服务推广，就是希望能辐射全区，就是提高全产业链的一个种植品质。它现在就是前期的一个设备已经都建成了，然后就是通过1到2年的数据收集就可以建成一个桃的生长模型，就可以更精准的进行桃生长的管控，这样这都是后续的工作了。 那在这儿工作了2年时间，对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呢？ 其实还是成长了很多，相比于在学校在村里肯定接触的人更多，包括各种政府的人员呀，还有各界来参观的人员啊，就是也是锻炼了我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然后也是锻炼了处理各种事情的能力，包括但是在田园里面进行实验嘛，果园里进行实验也是生产一线，也是更能接触生产，也和果农们学习了很多知识。科技小院里面就是我们这一届呢，是我和那个同学，我们两位，然后就是今年又来了一个师弟，然后我们每一届就是会来新的同学，然后现在目前是我们3个人。 未来果园的入驻也给西营村村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改变。 我是这个平谷区峪口镇西营村的村民，我叫贾宝顺。我的记忆里边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近几年的这个我们村这个规划吧，那也算是就是这个发展这未来果园这一块的印象，给我的印象挺深的。就是未来果园就是过去是每家这个地是每家每户一家这个几亩地种的，现在也就是这个统一这个集体规划，统一这个种植，现在是就是老百姓地上交了以后，完了以后还可以在这未来果园里边打工，再继续就挣一点工资吧。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为您播出记者张鹏飞采制的报道。 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的金瓣黄鸭梨有悠久的种植历史，从明朝开始就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宫。村里至今还有一棵427年的老梨树，依然是花繁果盛，因为年产量超过1吨，被誉为吨梨树。今年供梨树所在的老侯供梨园的梨把式侯淑兴大爷，为了推广梨花村的梨，还做起了直播带货，客串了一把网红主播，1个小时就带货1000多单。侯淑兴大爷介绍， 这个是好事，实话实说，这是好事。你说咱们现在这个梨园搞采摘的地儿，通路的地儿啊，再说，你能采摘，但是你这个农村还有不通路的地儿呢，你有这个网上直播这块呢，走快递。它也不出园子了，基本上就能卖了。 对，您种梨种了多少年了？ 嗨，等于在这个梨树底下长大的， 种了一辈子梨了。 对 啊，哎，您今年有多大岁数？有60吗？ 60多了。 60多了。 对， 我听说种梨也是挺有讲究的哈。 过去收花，现在咱赏花就不能收花了，就是花越多，老百姓越爱看。它树根刚一动会儿就开花嘛。它得拔许多的养分，现在你不输花就得输管了，输管但是你就各咱们自己家你就输不过来了，你得雇人，雇人那他不会输，不是， 对， 他不会输，咱们你 就得教 咱们干活的， 金 面黄啊差不多10公分一个，可是呢本身今年没挂多少这棵树，那你还留10公分就不行了，你没地儿留去， 对， 所以说叫惜留媚，媚留稀，不稀不媚留好的，他不是就基本上这棵树就能挂满， 梨花村的这棵贡梨树拥有427年的历史，因为结的果子太多，枝条沉甸甸的垂下来，侯淑兴在树下立了很多木头把枝干撑住。梨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俊臣介绍说，这棵贡梨树所结的鸭梨是梨花村特产的一个品种，叫做金瓣黄。在当地还有一个传说，说这金瓣黄鸭梨是明朝万历皇帝亲自给封的名字。 在明�朝万历年间，1593年，那么呢，曾作为贡品啊，进献过皇宫，这样那个我们这鸭梨呢，就是当时进攻皇宫的时候。这万历皇帝呢御封的金瓣黄， 然后听说这个梨花村的梨跟皇帝也有过一段流传的故事 啊。 对，这是应该1593年。对，我们村啊一个后秀才比较啊好下棋，但是偶然的一机会啊跟万历皇帝呢就是相遇啊，下了盘棋，好像就交个朋友像的，但是到1593啊这个中秋节，我们寇秀才啊掖了2个梨去皇宫呢找这个皇帝啊就共同的赏月。皇帝呢当时是他吃的水果呢就是一个通心绿的萝卜，这样在赏月的时候啊，万历皇帝把这萝卜掏出来让我们这个寇秀才尝这萝卜，尝完以后呢让我们这个寇秀才啊来评判一下这个品质。寇秀才没法说 不好吃， 这个好是坏啊。 我 说那个皇帝，我也给你啊带来了一种水果，这就把这鸭梨啊给皇帝品尝。当然这品尝呢，梨跟萝卜呀，这是不是没有可比性的。皇帝尝完了呢也没说哪个品质好哪个好哪个赖，而皇帝呢即兴啊跟寇秀才说呢，我给你出一上联，你给我对一下联，这样皇帝说了一个呢，北头萝卜通心绿， 叫什么萝卜？ 北村萝卜。 北村萝卜 通心绿。 通心绿。 就是说他这个这绿心的萝卜。我们这寇秀才呢 这当时对了一个南庄鸭梨金瓣黄 啊、哦，南庄鸭梨金瓣黄。 当时的梨花村啊， 嗯， 叫南庄， 叫南庄啊、哦 嗯。通过这对联，这皇帝把这个鸭梨啊，这御封的金瓣黄。 嗯、哦哦，但这个故事我听着像是演绎的成分居多哈、啊。一个秀才怎么可能就堂而皇之的就跑到皇宫里边去了呢？ 嗯。具体怎么跑的呀？反正不太什么了。 嗯、 但是这个呢，应该《宛署正史》没有记载，《宛署杂记》啊、 嗯、 有记载， 《宛署杂记》啊、哦，这里面有过这个记载， 有过记载。 但是咱们村这个梨作为贡梨，这个事儿是一个史实，对不对？ 对。 除了金瓣黄，梨花村还种有京白梨、广梨、子母梨、红霄梨等几十个品种。整个梨花村有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古树30000多株，加上周边村落的梨树，总体规模在8000亩以上。是华北平原地区面积最大的平原古梨树村落。梨花村党支部书记张俊臣介绍说， 我们梨花村的梨园呢是3700亩。 哦， 为什么说我们万亩梨园呢？因为我们周边啊，赵村、钱小曹、韩家铺，包括梨花村这五个村的梨园啊， 嗯， 这个都融合在一起。 嗯， 这五村呢，这个面积啊，现在8000多亩。 哦， 号称这个 万 亩 梨 园。 哦，我看这个。各种的梨的品种也是特别多啊！ 啊，对，我们老品种是26个。 嗯嗯， 我们金瓣黄鸭梨呢，皮薄、多汁、肉脆、 嗯， 而且啊，它是这个皮脂啊，是所有的梨里边， 嗯， 它的皮脂分泌这种香味是所有的梨不具备的。 嗯，哦，有独特的香味。 对， 哦， 这个京白呢，广梨、子母，这是啊，这个我们永定河沿线啊， 嗯。 一个特有的品种，它是软肉梨。 哦， 这些梨呢， 嗯， 离开永定河沿线， 嗯， 种出来东西它就不是这味儿。 梨花村的梨之所以品质这么好，跟当地特殊的土质和地理位置有关。梨花村村民，同时也是梨专家的寇殿臣介绍说， 所说的金瓣黄鸭梨啊，实际在这个地区叫金瓣黄鸭梨。 嗯， 在市场上它就是普通鸭梨。 哦， 因为只有这个地区有金瓣黄鸭梨， 哦、 别处没有。 哦， 它决定于这个地区的气候土质。 哦。 因为这个地区的土质还长出这种梨的， 嗯， 别的同样用这个，咱们知道这梨树啊，它得开始是长出来是杜树， 哦， 它得用杜树嫁接， 哦， 所以在同样是用这接穗嫁接到别的时候就没有这口感， 嗯， 它没有这金瓣黄这口感， 哦， 就在这地区， 这金瓣黄什么口感呀？ 它这个具备这么几个特点， 嗯， 一个叫个儿大。它盖儿大，所说盖儿大就是相对来讲，它恐怕没有雪花那么大盖儿， 嗯。 不过相对来讲，它是比别的梨盖儿大的。 嗯。 再一就是什么呢？皮儿黄，这个瓤脆，汁多。 哦。 它具备这些特点。 哦。 它这口感是比较好的。 哦。 所以在我们这儿呢，主要是以金瓣黄鸭梨为主。 哦。等于不到这儿来还吃不着。 对，就是这个地区产这个， 哦， 别的没有。 哦。 因为它这个地区产这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这儿这个距离这个永定河比较近。永定河过去是经常泛滥决口， 嗯， 泛滥决口以后呢，这个水啊，它上边呢是一层沙子，下边是胶泥。当地人呢管这种土质叫什么呢？叫这个蒙金土，就是在这土质上面蒙上一层金。 嗯， 尤其它在这个天气晴朗情况下呢，太阳一照，它有一种这个小小金块闪闪发光。 哦， 这种东西。 哦， 所以它只有它呢长出这个，瓜果儿，一个是皮的颜色好， 嗯， 再一个就是呢那个口感好甜， 哦， 嗯， 哦， 它是这种情况。这是这个以这个主要是金瓣黄为主，除了以外还有什么呢？广梨， 嗯， 广梨分两种，一种叫是它那个看那表面特别不好看，嘎的啰嗦， 嗯， 它叫是嘎的广， 哦， 还有一种就是细皮广， 嗯， 这嘎的广有什么特点呢？它面吃的特别 面， 哦，细皮广甜。它这两种梨不一样，但是它都是广梨。 哦，哎，我吃的这个酸梨也挺…… 这酸梨呢，这是在当地也算一个品种。 嗯， 这个梨呢，它不熟啊，是没法吃。 嗯， 简直是涩得厉害。 嗯， 它熟了以后，它这有一股香味儿。 嗯， 如果放在这个屋子里边，这味儿挺大。 哦， 它这必须烂了才能吃的，当时烂酸梨， 哦， 烂酸梨的。 哦， 它不烂不能吃。它这个在农村呢，就是有时候腌韭菜，放几个。它能调味儿， 哦， 它那个韭菜腌出来特别好吃， 哦， 这是一种梨，还有一种就是， 嗯， 就是什么呢？这个刚才我说广梨，还有一种子母梨， 嗯，啊，子母梨， 子母梨啊，它是有点像那个鸡卵那个鸡蛋那形， 对对对， 它那个东西就是它上面有这个轻微的果点， 嗯， 在不熟之前呢，它略有点酸，但是它不十分酸， 嗯， 这个熟了以后也是比较是，它这个肉比较细腻， 嗯， 相比之下要比广梨那个果肉细腻， 哦， 这是一种梨， 嗯。 还有一种梨就是什么呢？京白梨， 京白梨， 京白梨这个东西在北京地区比较普遍， 嗯， 它的甜度最高， 哦， 那挺高的， 哦， 真正京白梨它特点是什么？扁圆的。除了这以外，还有一种近似于京白梨，比京白梨个儿小， 嗯， 当地人管叫小白梨， 嗯， 它还有一个绰号叫什么？叫蟹花莲， 哦， 说着蟹花莲，实际并不是蟹了花，它就甜， 哦， 不是那个呢，它吃起来啊，有点像那个水果里有一种就那个是那个沙管，叫做冰的那种东西，有点是。吃到口里头有点沙的一个那个感觉，那小个儿的，那是一种梨。还有这个，你像这期有一种红小梨，红小梨它主要是下树以后啊，沾点酸，过了春季以后，它一点就不酸了。它主要储存时间特长， 嗯， 能够到第二年五一绝对没问题。 嗯， 它这是由始至终这瓤儿总是脆的，它不至于烂。有的那时间一长一捏就软了，它不软。这都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比较出名的。还有这个当地也是五九香，它近似于这过去这个巴黎，它有点葫芦形。有人当地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吃瓜要吃脆沙瓤，吃梨要吃金瓣黄。说你必须得吃金瓣黄梨，别的梨它没有这金瓣黄好。因为我们这春天每年不是有一次那个梨花文化节嘛，可以赏花。这儿有一个那个制高点瞭望塔，在那一站，从顶一看能看到整个的梨园的全貌，一片这个香蕉海就跟下雪一样。这地儿很美的 哦， 所以每年是这两个节招人很多，这个可以说游人呢，这个乐意不绝，每年到这来看挺多的。 梨花村的梨口感上乘，历史悠久，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1993年，梨花村党支部书记张俊臣为了推广金瓣黄鸭梨，策划举办了第一次赏花节和采摘节。从那时起，每年春天的赏花节和每年秋天的采摘节逐渐成为梨花村乃至大兴区都很有名的特色农业品牌活动。张俊臣书记回忆说， 当时办节的目的啊，就想啊扩大一下村里的知名度，吸引一下啊市里边人呀，在咱村里边玩。因为当时的时候办节呢，那么交通环境也不太好，村里边很闭塞，没什么人来。那么你这村子的知名度呢是很低的。办节的初衷就是以扩大知名度。 那咱们这个1993年办首届赏花节和采摘节啊，当时那个反响怎么样？ 当时反响挺好啊，那个市民们带着孩子来，在城市啊，他见不着那么多沙土地儿。那给我的印象什么呀？来吃完饭，那第一年呢，我们来了应该80多人。 啊，80多人 啊！当时他也没有一个什么开幕式，没有这个， 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宣传啊， 对， 也没有网上一转就都知道了。 通过咱们那个政府的宣传部门 啊， 通过朋友关系这么宣传 啊， 来完了呢，我们吃完饭，11、12、12、13这孩子，在这梨园这儿在沙地打滚，家长们看完乐，他就觉得也挺有意思。当时给我的印象什么？我说要是我们农村那孩子打滚，我们该糟了。好像洗完衣服啊，但人家他市里边不行，他见不着这么多什么呀。他就是孩子就这么在地打滚，他是非常高兴。 办这个节之前，咱们老百姓那个梨子怎么卖呢？ 那个漂市场。当时采摘啊，我们为了一个知名度，也没觉得啊，到后来来这么多人。 当时就是一个很自发的一个行为啊， 对， 也没有预想过之后这会有多大的发展。 对对， 但是没想到一下。 当时想旅游，民族旅游，当时现在根本都没这想法， 没有这个概念。当时其实啊， 对 那办到哪一年开始？您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越来越大了？ 应该2000年以后。 2000年以后， 这就越来越大了，政府越来越重视。 所以后来咱们这个梨花节也成了咱们整个大兴区的一个品牌了，是不是？ 对，我们大兴3个节都在我们盘根庄。 对，西瓜节， 赏花节，采摘节。 那等于咱们村就占了2个。 那咱们村占2个。 像今年年初哈，疫情期间咱们那个梨花节是不是就没办呀？ 没办，停了。 是不是这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 对。那么市民啊也打电话，我们站在路边，我说你要站在路边上可以看，因为咱们疫情啊，市民也没地儿去，都憋的。但是我们把园子当时都弄铁板都封了。 那今年前两天咱们丰收节期间啊，是办了咱们的采摘节吗？ 采摘节，去年的梨到春节啊没卖了的，接着这疫情一爆发，几乎没卖出去的啊，这疫情一爆发呢，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卖。但是今年呢，随着前期啊疫情的转变，到我们采摘节呢，虽说允许办这个开幕式了， 开门完了以后呢，究竟这疫情怎么样，谁也不敢下定论。 嗯， 这样呢，我们也吸取啊，一旦老百姓卖不出去，这怎么办？ 嗯， 这样结合啊，我们那个今天的采摘街，我们镇党委镇政府呢，联系啊一家这个直播公司。 哦，直播公司啊、哦，对，这两年最直播带货很火嘛。 那么采摘街开幕式完了以后，那么直播公司呢，他们呢再多计划呢，做多少场的 直播啊、哦， 在线上呢，帮助老百姓把梨卖出去。 嗯。 因为今年的应该这是最大亮点，如果我们办节的目的嘛，那么还是老百姓得受益啊。 嗯嗯， 这样今年呢，我们通过直播， 嗯， 到目前应该卖了几千斤了。但是通过这种模式呢，我们也在研究， 嗯， 通过这种模式，怎么就是今后从这个打造这个金麦坊品牌的同时，怎么在线上把老百姓的梨啊， 嗯， 卖出去。 哦， 前两年由于市场竞争啊异常激烈，为了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梨花村的种植户盲目追求梨的外观，通过施加化肥等手段使梨啊个头很大，但是梨的含糖量却逐渐下降，品质有所下滑。今年梨花村党支部书记张俊臣和专业机构合作，对梨进行品质提升，提高梨的含糖量。 从这梨的产业上，随着改革开放啊，咱们这个村民啊，在果树的管理上市场化嘛，追求这个儿大，化肥施入量呢不断增加啊。 嗯， 你这个实际上梨的品质啊一直在下降。 嗯， 怎么从梨的产业上，我们让老百姓啊得能把它的利益呢最大化。 嗯， 今年六月份开始，我们引进咱北京雷利集团做这个品质提升。 哦， 让今年呢，因为从六月份开始，我们选了这个十家啊这示范户。应该到现在呢，我们效果还可以。 品质提升是提升哪方面呢？ 主要是含糖量。 含糖量哦， 对， 是从农业技术这方面吗？ 对，综合啊，从打造我们金麦坊品牌，从这个着眼点的出发，我们把雷利集团引进来，这样品质通过我们今年测试啊，品质提升以后，我们当时定的标准是什么呀？通过他们的技术啊， 嗯， 我们标准啊，我给他提标准啊，我们含糖量，我们金麦坊园梨最低啊，得到13个以上。 哦，咱以前能到多少？ 这些年呢，一般的保持在11个左右。 11个左右、哦、提升到13以上。 但是今年呢，我们9月十几号大兴区呢园林绿化局过来呢，对这十户把这含糖量啊进行一测。 嗯。 但是我们最多的一户啊能达到15个多。 哦。 最少的12个多。我们就想什么呀，这个通过这个品质提升，现在有一家这个专门搞营销的公司，我们也在谈。那么从明年，既然我们品质上来了，那明年呢，我们那个找一专业的公司啊，推广我们这个金麦坊品牌。 嗯， 通过这种手段呢，把这个村民啊真正的组织起来，专业公司呢去应推广，使老百姓这个梨呢真正品牌化。 嗯， 它利益呢得到最大化。 嗯，咱们这个含糖量11啊，然后13、15，口感上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吗？ 那显著不同。 比方说含糖量15，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 那吃起非常甜了。 嗯，就是差一个数也就差别很大，是吧？ 差一个度差别就很大。 哦， 因为原来啊，我们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前， 嗯， 我们那个全是集体在经营， 嗯， 集体经营呢，我们那个园梨呢是每年它就是都得交到咱们市果品公司， 嗯， 当时呢个头啊它要求不大，果品公司要求呢就是4/2/5， 嗯， 四个头一斤就是一级梨， 嗯， 但是当时的梨啊，没有人使化肥，而且呢都是生产队统一在管理，我们的含糖量啊应该在13。 哦， 那么到13的时候呢，这烟里啊就是我们搁一周以后，在屋子里边搁一箱，那屋子满屋子的香味啊就出来了。 哦， 先别说甜。 嗯， 那到我都没想到今天我们做到15个。 嗯， 那到15个那品质就非常棒了。 嗯，那前两年品质下降啊，含糖量下降，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使用化肥吗？ 哎，对，因为这个使用化肥啊把个儿催起来了。但是使用化肥同时啊，品质在极力下降。 哦，他这个专业的公司进行质量提升，用什么手段呢？不是使用化肥吗？ 他主要的是他研制的这个一个生物肥，还有那生物肥呢，他们研究啊，在咱各类水果上啊， 嗯， 他对这个提高这含糖量啊， 嗯， 这作用很大。 嗯， 为什么我们今年就找了十家？当时我也没考虑什么呀，找了十家呢，让他一个作为一个试点。 嗯。 通过今年试呢，咱们既然成功了， 嗯， 我们接着就是洽谈这个主要是农副产品的一个运营商， 嗯， 那么明年呢，由他对梨花村呢所有的老百姓的这梨， 嗯， 只要达到我这个品质要求了， 嗯， 由他进行推广， 统一推广，哦， 这样我们既然那个万历年间就封了金麦坊了， 嗯， 那么我们这品牌啊，实际上一直没发挥品牌的作用， 嗯。 那么通过这品质提升呢，通过专业公司运营，我们这把这品牌呀、啊、真正打出来， 嗯， 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金宝霜品牌。 那接下来咱们引入这个专门的推广的团队，只是做品牌的推广呀，还是把这些梨集中起来有一个什么电商呀或者其他什么推广的渠道啊？ 它主要是电商，它主要是在线上推广、嗯、但是因为他们老做这个呢，他有他们的经验，有他们的这个客源， 嗯， 那么我在听取他们那个汇报的时候，觉得他们这工资还是可以， 嗯，那他们运营完之后还是以这个农户自己家自己卖这个形式吗？ 我们农户的给他一保底价， 嗯， 保底价交到公司，销出以后呢，我们再怎么去给老百姓分红， 嗯， 有这么一个模式。 村里来的游客多了，梨花村逐渐自发形成了一些民俗户。游客来到梨花村，可以品尝当地特色的农家饭，尤其是用金瓣黄鸭梨熬出来的梨汤，色香味俱全，是很多游客的最爱。在梨花村经营农家院的李大姐告诉记者：“ 这是我们熬制的梨汤。 您呢，熬的梨汤啊？ 啊，这梨汤是咱们每桌来这儿吃饭的都送给喝的， 送给喝的 啊，免费送给喝的。 哎，这个梨汤啊，看着跟那个茉莉花茶的颜色一样啊， 对对对， 就是天然的颜色吗？ 天然的颜色，你要熬的制的时间长了、嗯，它就出这个。 得熬多长时间才能熬成这个色儿啊？ 得熬俩小时以上。 啊、没加糖吗？ 对， 就是天然的味儿吗？ 加一点冰糖。 加一点冰糖， 嗯 嗯， 太甜了， 还挺有梨香的。 行，这个梨香味儿还挺浓的呢、 哎。而且它呀，感觉滑滑的，喝起来是吧？ 有银耳、啊， 还有 还真喝出来了， 嗯、 滑滑的，挺润。 滑滑的， 这个喝了润肺、 嗯。 要小孩子感冒了， 嗯， 你就熬点梨汤。 啊、这是用。哪个梨熬的呀？ 用金 瓣黄，就是 金瓣黄鸭梨熬的。哦，金瓣黄和雪花梨两种来熬成这么一碗梨汤。怎么熬的？您给我讲讲。 得把梨去了皮、嗯、 啊， 去了皮，核不用去。 哎，核不用去啊？ 啊，你就削成块、 哦、 把核也搁在里边一块、 哦。那不会有点酸吗？ 不酸。 嗯， 金瓣黄和雪花梨它没有，你说熬制了一点酸味没有？ 嗯， 你要是那个黄金梨，好比挺好的那个梨，多好，熬不出这味儿来。 哎，哦，然后把这梨切成小块， 就是、 切成小块以后呢？ 切成小块，搁上冰糖， 搁冰糖， 洗一个银耳， 哦， 一天一片是银耳。 哦。 完了，搁火上就熬去。这个、熬到中午，反正11点多、12点吃饭，正好、 哦。那咱们家都有什么特色菜吗？ 特色菜有，野生鱼。 野生鱼 啊、 哦哦， 当地的就是柴鸡，咱们这土柴鸡 哦 是最好吃的、 哦， 大锅里炖， 嗯， 都受欢迎。每个人到这儿都点， 嗯， 还有这蘑菇馅饼。 哦，还有蘑菇馅饼啊？ 主打就是蘑菇馅饼。 现在正是旺季哈。 啊 啊！中午来吃饭的多吗？ 中午今儿个有100多人。 100多人来吃饭呢？ 啊，地了问题是还有采摘的， 哦、 那个地了，我刚去派俩人，还上地了那儿去打扫战场去了呢。 都是冲着咱们家那个蘑菇馅饼过来的。 对，好多反正是找蘑菇馅饼来的。 哦，那咱们家这个一年梨采摘的收入，加上这个农家院的收入，能有 反正能赚能剩10多万块钱。 依靠供梨采摘和经营民俗户，梨花村村民在一产收入之外也有了二产和三产的收入。游客多了，如何能够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休闲农业体验，成为经营民俗户的梨花村村民日夜思考的问题。李大姐所在的农家院就专门请了师傅来教大家做花馍、做面点，做出来的花馍栩栩如生，也广受游客欢迎。 我告诉你，五彩缤纷的，可好看了。 那花馍好厉害呀、 嗯！ 有的是做成花的形状，这是寿 桃，寿 桃，这是小鱼是吧？年年有余嘛。 对呀、啊，年年有余、 啊。那这个紫色的和这个黄色的是什么颜色呀、啊？ 这紫的呢是紫薯。 哦， 蒸了以后呢，把紫薯打成泥， 嗯， 和面， 嗯， 一点水都不能掺， 嗯， 这是紫薯和的面， 嗯， 南瓜，这是黄 的，哦、黄 的 是 南瓜和的面， 嗯， 这一点水分都不掺的， 嗯，哎呦，这个寿桃做的好像啊， 这好像摘来的那寿桃， 对，哎，这个鱼上面竟然还有一个跟鳞似的，这个 是剪刀剪出来 剪出来的啊。 你知道头一年我们学4-5个人得学这10多天呢， 嗯， 请一个山西的老太太教给我们也10多天呢。 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本期节目采编张鹏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